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健康四小宝可以令顽症细胞自灭，阻止扩散，抑制顽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 法庭由衷，我现在讲的这件案呢简直人沙所为，因为综援户奸劫不是奸幼女案上片从何而来，真是刚才呢做的时候呢讲第一节的时候呢人无骨都动，即不是杀人那么简单，怎么做得出，变成做起上来的时候讲起上来的时候啦啦啦啦啦，希望这一节会做得好一点。在庭上播放，被告在2015年3月19日在警署录影的会面，被告开始录影的时候要求联络其胞弟以寻求区议员协助，警员起初表示要进行录影会面之后才可以联络，被告再问可否等弟弟来到警署后才录口供，警员回答你可以要求律师陪同你录口供，但弟弟和区议员就不可以陪你录口供。其后警员再询问被告是不是需要在录口供前先联络弟弟，被告答那不用了，你问我吧我答你。开始录影会面后，被告第一句话就是声嘶力竭地说为什么我这么惨，为什么我搞到今时今日这样的田地，我在村口吃支烟就被警察带了回来，2014年我未接触过老婆和女儿，在间中夜晚去老婆屋企吃饭，是老婆叫我去吃，2014年3月3至4月都是我老婆照顾过女儿，你们说我11月强奸她你会来拉我，我很奇怪亦很突然，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家，我时时都要照顾我80几岁糖尿病的老母，我哪有时间搞他们接触他们啊。被告在香港出世，曾经和 Y 离婚后2011年复婚， Y 曾经两次因为伤情症来香港期间工作违反逗留条件而被捕，在香港坐了12个礼拜，出狱后立即遣返内地，其后两年不能够再踏足香港，2014年3月 Y 取得3个月的伤情证来香港，审讯时持有一年有效期的伤情证来港，2011年11月起当 Y 被捕或者回国申请伤情证的时候，就由被告负责照顾个女童同埋年老的母亲，被告指自己攞综援的，所有的钱都俾晒 Y， 另外曾经要求社工帮佢找保姆照顾个女，原因是不想申请综援过活，想出外找工作，但是社工话协助唔到，照顾个女的期间个女就瞓我张床，我自己就瞓喺龙床，衫裤是个女自己洗的，她自己不洗就没衫穿了，穿臭衫，那马女就自己洗，以前我们6岁就养家帮老豆手，咪又是这样，现在她自己做到的事就她自己做咯，读书又蠢又不懂。当警员问被告的时候，在他的诺基亚手机的记忆卡里面有120张儿童色情相片，同埋相机记忆卡里面有32张儿童的色情相片，被告表示不是自己拍的，不知道谁拍的，没看过，都不知道几时拍，不知道是哪一个女仔，又不知道在哪里拍，不知道拍来做什么， 亦都冇发布过出去，亦都冇传阅过呢啲咁嘅相片。被告话 deny 我嘅，但我冇用手机影相过，影过相，我冇用过。部手机系我用，但我有时都会放喺屋企噶嘛。录影会面里边，警员用电脑播放记忆卡内经过修复后嘅儿童色情相片。被告睇到相片之后，相当平静，似乎淡化了录影会面初时的霸气。被告表示，我对这些相没有解释，不是我拍的，我借给人用过，不记得给了谁了，好像借给个江叔，大陆人来的，已经搬走了，不知道我放在家里谁拿来用。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手机会有这些相，我想你们警方帮我查清楚是谁做的。播放过后，被告的录影会面，被告选择出庭自辩，先由辩方大主状，即是大状，主要问被告问题，大概为以下数项的重点。第一，有其他的男人可以接触这个细路女，这个细路女和 Y 的为人诚不诚实，被告的手提电话和相机是不是长期地随身携带。第四，被告与 Y 的夫妻关系是不是不好。首先谈到 Y 的为人方面，2005年我和 Y 结婚，他和去屯门的婚姻登记处结婚那天，职员问我们有没有曾经结过婚，我才知道原来 Y 曾经在内地结过婚，当时我都是选择同佢注册，但我想为什么这个女人这样说话的。结婚几日之后， Y 叫我去湖南公安局帮佢申请办理居港单程证，当时才知道原来 Y 同前夫有一对子女， Y 并要求我协助申请该对子女，不是我生的，来香港，我不同意，最终我只是申请 Y 来讲。之后我经常为这对仔女来讲的问题吵架，之后两夫妻 的关系大变。被告说 Y 的态度开始变差，我们有性行为的，但是比结婚前少，一个月大概十次八次。 Y 说有大子宫环，但是他多次告诉我他怀了人，经常问我拿钱作为堕胎的手续费和生活费。我有质疑 Y 的子宫环，既然带了哪里会大肚子，我叫 Y 出示堕胎的医生证明， Y 没有理我，所以我只是给他的生活费，拒绝给堕胎的费用。到2006年农历大年初八，同佢性交前 ，Y 同被告讲想帮你生翻个仔，被告回答：实系仔嚟嘅咩？唔俾系女啊！我年纪大，净系想要个伴，都唔系想要小朋友。之后 Y 就怀孕，两个月后 ，Y 称自己已经怀咗孕，喺大陆俾超生局发现，超生局逼 Y 注射堕胎针。但堕胎不成，同年的农历九月初六，个女就出世。当时我怀疑，同友问 Y， 个女是不是我的？因为 Y 怀孕不足九个月，个女就出世了。我当时有讲要验 DNA， 证实亲子关系先会养个女。Y 要求在香港分娩，但是我拒绝。因为 Y 的伤情症只有三个月的期限，亦都未能够在香港做产前的检查，怕突然冲入医院分娩会失去30000多元的分娩费。个女满了月之后， Y 就带我个女下来见我，要我给家用，当时我给了10000元人民币她。一星期后 Y 就带同个女回了大陆。2007年之后12月， Y 要我去香港中环入境处验 DNA， 我又去， 一年后先有结果，个女喺大陆验，我就喺香港验，证实系我个女。最终一年后批咗单程证俾个女。2008年12月22号，个女嚟咗香港，个女由姓罗改咗跟我姓。同年我同 Y 离婚，因为我同 Y 嘅前夫子女嘅问题上有好大嘅争论，系我提出离婚嘅，只有一两个月就签字。离咗婚之后，个女由 Y 照顾，除非 Y 唔喺香港，个女就由我照顾。个女嘅标准生活津贴费我要支付一半，我无奈要接受，间中俾1000蚊 Y。我冇积蓄，之前已经将我所有嘅钱俾晒 Y。我要照顾自己嘅阿妈，佢接近80岁，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喺呢个时候，法官突然间提醒辩方大律师，于控辩双方同意事实文件内指出，2009年12月女童先至获批单程证来港，但被告即时否认。该证明日期坚持称女童来港年份是2008年。被告继续讲，当时我双眼不好，只可以兼职维修电视，因为收入太差。 Y 提议我去元朗社会福利处申请综援，当时只是得个女批到综援，我的申请被拒绝，原因是说我不是完整的家庭。2011年12月， Y 持双程证在香港工作被捕，需监禁12个星期。当时个女就读的幼稚园高班，我要照顾个女，每朝早6:45起身煮早餐给她吃，她自己刷牙洗面换衫，我踩单车接送她回学。凑咗佢翻学之后，我会买餸，中午12点放学，煮中午饭俾佢食，食饱佢做功课，我就坐喺度睇住佢做功课。每日下午4点个女就会冲凉，冇睇过个女冲凉，冇教过佢点冲凉。冲凉冇热水，要用另一个煲，煲热水倒入冷水盆度，调校好水温，佢就自己冲。我喺厨房煮饭。他最少冲半个钟，我经常见到他带很多的玩具入浴室玩，有加保龄球樽、胶波仔、车仔、跳绳棒。每日5点至5点20分，我哋就食饭。6点松啲，个女未做完功课就继续做，做完佢就瞓觉，我就去照顾我妈，帮阿妈做家务，有时好夜先翻去瞓觉。其后辩方大状问被告有关郑叔叔及杨叔叔的问题，被告说他们是包租公的朋友，是同村租地方住，持两星期的旅游证件来讲，包租公没有地方住，租给他们住，我就借间房给他们住。因 Y 当时在大陆，所以屋企多了一间房，有时我妈不是好掂，或者有时我去天水围买嘢，出去饮宴嘅时候，或者协助自己围村人办喜庆嘅事，就会同佢哋讲帮帮手，帮我睇住个女，都好频密。一年有多时间都系，平均一个月都有一两次。日头又有嘢做，夜晚又有，朝早7-8点到夜晚6点左右，有时过夜或者半夜都会帮手嘅。辩方大律师仲继续问。围村办喜事点解需要过夜？被告话冇人睇就会独留个女喺屋企啫。我有锁匙同手机俾个女，等佢有得用。开门出入，如果有咩唔舒服就打俾我，会拎药同埋面包俾佢。因为农场好热同好远，由一间屋去另外一间屋，条泥路夜晚好多蛇，有时个女同埋两个叔叔。会瞓喺同一间屋，唔同床，其实都冇乜所谓啊。到咗2012年 ，Y 同前夫所生嘅仔，大约17、18岁到啦，有时会嚟香港，每次3个月， 但 Y 不是每次都陪个仔嚟香港嘅 ，Y 个仔又照顾过我个女，会同我个女睇电视，同埋一齐瞓觉，有时又会喺屋外边玩几万尺农地。喺2012年，被告同个女嘅关系系平平嘅。被告益述个女对佢嘅态度好差，我教个女读书嘅时候会打佢，会体罚，会用书或者手打个女嘅面，手大髀及脚，力度一般。教佢读书会打，几乎每日都有打。佢唔会叫我老豆嘅，净系叫我喂。有时迟咗煮饭，个女就会催命符咁催我，问我食得未。幼稚园嗰阵接个女放学，老师讲个女做功课做得好差，擦完又写，差过好多人，又攞咗人哋嘅擦纸胶又唔俾翻人。老师问，乜都唔认，偷人铅笔、擦纸胶又唔认，最后喺书包度搜咗出嚟先认。我翻到屋企会罚佢同掌掴佢，打同闹都属于教。到咗小学一二年班，有个同学上堂玩手表，俾老师没收咗，放咗喺教师台个柜桶嗰度。个女就偷咗同学只表，又唔认，又系喺书包嗰度揾到。当时俾老师写手册通知家长，我又闹又打，最后我都有买新手表俾佢。又系2012年。Y 出狱嘅时候又打电话俾我，叫我带个女去深圳。知凌晨话我要翻香港，因为个女第二日要翻学，个女唔肯跟我翻香港。Y 好重个女，所以带咗个女翻湖南，我自己一个人翻香港。三个星期之后 ，Y 带个女翻香港。当时我知道 Y 嚟到香港嘅证件未获批。就问 Y 点解可以落嚟香港 ？Y 同人哋讲互换咗本通行证，呃公安局。对于警方所收复好存放喺被告手机同埋相机记忆卡里面嘅儿童色情相片，被告继续话同佢本人无关。我从来冇用过手机影相，唔中意影相，电话系通讯用途，手机嘅相机都唔系最先买嗰部。我借过俾好多人用，有陈、杨、江、林、郑先生。当时郑先生用部机用到旧咗，话赔翻钱俾我，等我买个部新机。我相机借俾人用好多次，但自己就冇用过。讲到呢一度，被告如所搜出嘅色情刊物，被告就话啲色情刊物系妹夫做嘢嘅时候留低，坏亦当垃圾咁。执翻嚟屋企，有次个女将啲咸书同功课夹埋一齐带过翻我屋企，又见个女睇到啲咸书几次，我就闹咗个女一餐，同个女讲：听日嗱嗱声抌咗啲咸书佢啦！你咁细个睇啲咁嘅嘢，读书又唔见你咁叻，正一食塞米。当时我有话俾 Y 知，我话要教训佢，唔恰当咁睇埋呢啲咁嘅嘢。但 Y 敷衍了事，于是就将几本咸书放咗柜桶。之后辩方大状提问被告有关儿童色情相片嘅问题，其中一张相片衍生咗另外一个问题。相片上显示咗一个儿童嘅性器官，仲有两只成人嘅手指喺旁边。被告否认系自己系拍摄嘅，仲理直气壮咁讲。相里面的手指不是我的，然后高举双手，我可以给陪审团看看我的手指，我的手指是没有白色那条边的。被告一句我手指没有白色那条边，产生了另外一个令全场人士都笑的说话，因为辩方大众问了很多次手指白色那条边即是哪里。被告解释了很多次，辩方大众仍然继续问相同的问题，法官大人感到不耐烦，就协助大状。法官说其实全部人都明白，陪审团都明白，郑大律师控方的都明白，在两大律师辩方你不明白。 被告所指的就是手指甲上的半月咯。由于经过双方大状目测后表示，被告在审讯时手指和相片上所显示的手指的确有分别，但法官和两位大状讨论，若果准许被告直接将双手展示给陪审团看，会产生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会令到女陪审员感到有压力和尴尬；第二，将双手给陪审团查看是缺乏一个法庭记录；第三，各人的观察会有些不同。于是三人商讨之后，由双方的大状同意在案情中加注一项，说明现时的被告手指状况，使其成为一个清晰的法庭记录。第二节讲到这里，下集回来。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回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